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啦，咁今个礼拜咧就好似冇咩话咩科幻片。 系啊， 系咯。咁我哋或者延续翻上嗰个礼拜嘅话题啦，咁就系讲到呢个 Star Trek 啦。咁上次就提过啦，话Star Trek 咧系会有个新嘅话题上啦。咁就啱啱我哋节目完咗之后，冇嘢攞佢就上咗啦。咁我哋都睇过啦。咁新嘅畫頭呢就真係睇到 幾靚，真係睇到 係啦， 細個啦， 係啦，就揸大膽車啦，咁跟住就大個咗呢就喺呢個船澳啊，地面嘅船澳叫起緊 望緊呢個 冒險號， 冒險號啊，即係企業號啦，就係最初電視版係譯做企冒險號啦， 香港係咁譯啦，錯唔係譯啦，咁叫啦，係啦，咁都好靚㗎喎，見佢即係啲中間有啲打下怪獸啊，好多古靈精怪場面，睇嚟呢就幾精彩啦。 好似比以前嘅Star Trek 就 我覺得有啲似加呢啲 class 啦，好熱鬧好熱鬧嘅。 因為以前嘅 Star Trek 一向都係 drama 好多， 係啊，呢套係 action， 即係除咗我記得印象中打得最多都係First Contact 啦。 係啦，咁佢哋船員之間亦都有衝突啦，咁你見到啊， 點住佢條頸啦， 係啦， 閃博 由 Sina 主演嘅閃博啦，好得人驚啦， 用翻 Sina 個姿勢 同個眼神， 所以但係問題就係以前你火神星人不嬲望人都係咁喎， 係咁 少少射呢眼咁咯。 哦，咁但佢呢個就好 Sina 咯，總之 OK 係啦，咁同埋好似個隊長都係好衝動嘅後生仔喎。 嗰陣未係隊長嘅。 我未係嘅。係。 咁嗰陣時冒險，即係第一代冒險到最初。 點解我見其他人有顏色衫著，反而佢黑色嘅？ 唔知。 哦，即係唔知點解嘅。 嗱，其實分 Star Trek 個世界嗰度點樣分啲顏色嘅呢？ 係。 嗱，最醫療科學，總之同科學有關，包括醫療人員啊，科研人員就穿藍衫嘅，所以閃博係副隊長，亦係科學官，所以佢係穿藍衫嘅。 哦，醫生又 係 啦。 嗱，紅衫咧就係藍橋人員， 哦， 即係負責指揮啊、行政工作嘅。但係後尾咧，到 Next Generation 咧就改咗做金色啊，即係咖啡色啦，淺咖啡色啦。咁而葛塔隊長或者佢早期嘅年代咧。就工程人員呢先就係都係著紅色衫嘅。 係。 就啱啱調返轉啦。 咦，咁唔係得艦長係著黃色衫嘅咋？ 唔係艦長 sorry， 記錯咗。艦橋人員係著黃色衫，即係金色啦。到 Next Generation 就改咗紅色衫啦。 係 囉，咁樣綠 哦，即係唔係淨係隊長就係黃色嘅， 仲有 藍橋啲人都黃色嘅， 仲有啲綠衫就係啲飛機要嗰啲人員啦。 有綠色嘅咩？ 有嘅，有人著綠色嘅，不過就係啲可能技工，或者嗰啲唔係正式艦員嘅人啦，因為佢分開幾隻嘅成隻艦。 咁我哋同大家解個謎喎，咁點解一路咧話隻 Enterprise 喺呢個嘅地面度起嘅咧？ 哦，佢 有個解釋嘅喎，我見到網上邊。 根據佢最初呢Making of Star Trek， 就 Gene Roddenberry， 即係 Star Trek 嘅原作者寫的，就啲船一定要搵太空起嘅。但係點解呢度呢？ 係啦，點解呢？ 就調轉咗，竟然搵地球起呢？ 係啦，個理由 係 咩呢？ 佢嘅理由就係話因為佢哋Constitution Cast 係新嘅，即係第二隻 Constitution Cast 啫， 係 冒險號係。咁佢係個 Warp Drive 嗰啲調校仲係未係好穩定嘅，因為佢呢個卡式係比以前嗰啲快好多嘅， 哦， 因為之前嘅船係講緊 Warp 34啦，或者 Warp 5 Warp 7，佢呢個係去到 Warp 8嘅，已經係， 哦， 當時嚟講係。 咦，咁但係呢樣嘢同呢個起喺地球起有咩關係呢？ 咁佢調校方面為咗要接近人類嘅生存環境咧， 係 咁樣咧，佢就肯翻地球嗰度建造。咁就令個重力系統，因為成個 Warp Drive 都係 based on 一個人造重力系統，咁令到佢個調校相對係 係比較接近啲地球環境會好啲。 即係話隻船唔會到時一開動扯爛咗咁係嘛？ 係係。 哦。 咁其實就當人夾硬俾個，我相信為咗俾個理由，為咗套戲嘅氣勢啊，即係。 但係都好型喎。你好型喎，真係。 你其中一個鏡頭，嗰一隊長喺 揸 個 電動單車經過啊嘛， 向上望可以見到成隻船起緊嘅時候，咁 壯觀嘅。 嗰個情景係幾壯觀嘅。 好壯觀嘅。因為佢未起好咧，裏邊好多內構好多機器啊，咁咧係真係好型，真係好型。 因為其實都，如果你當佢係實物咧，其實好大嘅嗰條嘢。 哦，其實有幾大隻嘅咧？ 278米， 即係幾大啊？ 擺得落好多個高達啦。嗱，一 唔係你咪高達比啊？咁梗係擺得落好多隻。 三米就一層樓啊。 係 高過國金㗎嘛。兩個國金咁大啊！ 咁誇張？ 係啊， 即係如果棟喺度擺兩個國金， 係啊， 哇，有咁巨型嘅咩？ 咁佢上面有600多人喎，咁你諗下，俾600多人生存嘅一個空間要幾大啊？ 即係都成座山咁嘅咯喎！如果擺喺地面，係咪啊？ 係啊， 係咯。OK， 咁呢個後邊起航嗰度，咁佢當然喺地面起就梗係地球起航㗎啦。咁點解可以嘅呢？佢唔係話佢唔可以喺大氣裏面飛行。 佢其實一路啲船係可以喺大氣嗰度飛行，因為佢有反重力裝置，即係當然佢係吉頭啊，否佢飛碟，即係佢唔係真係可以飛機咁飛。 其實佢咪應該話佢係冇進入大氣層嘅裝備啊？ 其實佢最初解釋咧就係話佢太大隻。你要夾硬鏟入大氣層咧，會有需要落防護罩，就會引起個啲輻射，會引起個 即係會影響個星球 啦。 即係佢唔係佢唔入得係嘛？ 如果真係要進入星球，就係要咩㗎啦？即係分離，淨係得個飛碟嗰度 分離，如果仲可唔合翻睇㗎？ 其實佢話佢設計，即係你睇翻啲 technical manual 咧，最初由第一代冒險號已經係可以㗎啦。 咪合唔合得翻埋先？ 唔可以合翻。 即係逃生咁嘅，所以 一路到 Enterprise，即係一路到 Enterprise D 啦，即係 The Next Generation 裏面嗰只冒險號先係可以分體又結合。 係咩？可以結合㗎？ 係可以結合。佢咁分嘅，上面就居住區，下面就作戰。 哦，即係其實佢後面嗰次就當係佢個引擎咁啫。 啊，引擎同埋武器裝備大部分喺嗰度啊。 即係其實佢本來前面嗰碟都有飛行能力嘅，自己都 唔可以超光速 啦，當然係啦，正常飛行係得嘅。 正常飛行接近光速啊。 係咯，咁同埋我睇到隻新嘅冒險號咧，成個設計咧，好似真係有少少唔同喎。嗱，你立下眼就覺得好似嘅，但係你睇翻細節咧， 其實睇翻細節，佢我覺得佢似電 影 版嗰只多啲， 都有啲分別嘅。 咁佢要扮將電影版嗰只扮翻舊嗰只，嗱電影版嗰只最明顯嘅分別，大家都記。如果對《星空奇遇》有少少認識嘅，都記得電影版嗰只冒險號咧，即係第一七幾年第一套電影Star Trek 電影嗰套咧，佢嗰只咧。個 warp drive 改到變咗方長條型咧， 一方啲嘅， 一支百力支咁啊， 方啲嘅 長條型嘅， 方形 嘅嚇。咁就 以前嗰個係似支原子筆噶嘛， 冇咗個 氹氹轉， 冇咗嗰只咁嘅衛星天線咁嘅碟啦，即係其實 defect drive 冇咗只碟嘅咩？ 啊，冇咗嘅，係變咗個圓嘅燈嘅。 哦，係喎，係喎，係喎。 咁同埋流線型咗少少啦。 係。咁佢呢個就有翻隻碟嘅。 佢呢個有翻隻。 跟住咧就將下面嗰嚿嘢咧就放大咗好多嘅喎。 係，大咗好多。 大咗好多係。 同埋個又變翻圓形啦，同埋但係就上面係透明嘅，會透光嘅。 冇錯，上面嗰兩支引擎係透光，唔止透光就見到啲機器㗎，好靚好靚好靚。 其實咧透光呢樣嘢咧，你睇翻星空奇遇。 以前就好似係燈咯，佢而家係見到啲內構咯。 以前係燈嚟嘅，但係其實你睇翻， 即係而家係玻璃見到機器。 佢嘅卡通版咧，即係70年代佢拍過一套卡通版，其實都係有少少透光嘅。 好嘅， 只不過當時你講翻第一套電視劇版嘅時候，我諗啲模型技術 表達唔到啦， 做唔到個效果啫。 啊，同埋你話嗰個真正個 warp drive 個 engine 其實就喺下面嗰嚿，唔係上面嗰兩支喎，反而 嗰個係嘛？嗰兩支其實係一啲線圈咁嘅 發生器咁樣， 要嚟產生個磁場， 真正嘅 engine 喺下邊啊 嘛， 喺下邊啊嘛，咁所以佢產生地心吸力就向下咁 make sense 啊嚇。 都可以咁講。 係啦， 即係其實佢類似潛航咁嘅嘢。 我發覺仲有一樣嘢唔同就係佢只尾翼咧，以前係 Y 型，而家係 U 型嘅喎。 哦，是是 不甩伸出嚟咁啊，而家系弯弯地，嗱，你侧边睇唔觉噶，但你正面嗰幅相你就见到噶啦。 哦，即系有其中一幅相飞向夕阳咁嗰幅啊， 系向住镜头飞就见到啦，咪少玩啲大天使号咯，那个尾翼咁咯。 其实 佢冇咁弯，佢冇。 你由电影版开始，你由最初电影版 有弯到嘅咩？ 已经系弯嘅。 哦， 唔系好直嘅。 O、okay, K， 即係但又未至於 U 咁啊，佢係 少少啦， 斜斜地咁啊。 係 ，O K， 咁講完只船啦，咁裏邊其實係咪又仲有啲嘢可以講下嘅咧？ 啊， 就例如即係個例如閃撲啦，閃撲 原 本嗰個演員叫做咩名啊？ Leonardo Nima 咁啊 ，Nemo 啦 ，Leonardo Nima 啦， 係啦，佢咁就。原來是一個都很出名的演員來的 喎。是啊，他有又有做主持工作啊。 啊，冇錯啦，咁就同大家介紹下，原來以前呢他都有主持一個節目呢，咁就原來是跟科幻就好有關係的喎，就講啲 X-Files 嘢。冇錯啦，就大搜殺啦，就是麗的電視啊。係啦。咁當然佢係一套外國嘅 documentary 嚟嘅。 係紀錄片嚟嘅。 係啦，咁其實你之前大家睇嗰啲咩 Adam 井嗰啲其實就學佢嘅。 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佢有講過好多嘢， 都好多 講個雪人啦，講個復活島啊，講個金字塔 啊，吸血鬼啊，龍鳞獅狐水怪啊， 乜都有 UFO 啊，百慕達三角啊， 總之啲神秘事件佢其實講好多。 嗱，佢每一集就講一樣嘅，咁嗰時咧我就追睇啊，韓美然之後有冇追睇？ 有， 好中意睇，好中意睇。我哋嗰啲初期對呢啲認識咧，我就基於嗰套電視節目啦，真係噶。 咁又唔係最初認識係《營環首期》 啊，我調轉嘅，我調轉嘅。 一個特集啦， 係我調轉嘅，我係睇咗嗰個先嘅。 啊， 係啊，係啊，佢係啊。咁當年就除咗呢啲之外咧，真係正式嘅讀者文集出都有呢啲咁嘅嘢。 環首期 咧，係啊，係啊。咁嗰時好多學生都有睇過㗎。咁所以以前嗰一代咧就唔陌生嘅，對咩百慕大三角洲，但係上次做嗰套Adam 井嗰套叫咩鬼嘢話？黃宇興嗰套叫咩話？ 真係唔記得 了。啊，即係迷女郎，迷 啊迷啊， 係啦。嗰套嗰陣咧，我問而家睇嗰啲人咧，佢哋話係未聽過咩百慕大三角洲嘅喎。好新鮮喎呢樣嘢對嚟講。 可能係而家啲人資訊太發達，反而唔想睇啲神秘事件啦。 係可能有太多其他更加精彩嘅嘢咁樣。 因為其實你果斯報啊，或者啲神秘事件已經煲咗好多年㗎啦。 咁啊係，即係嗰時我哋睇就好新鮮，同埋佢真係好詳盡㗎喎。嗰時真係影好多嘢，有片睇㗎喎。即係佢話嗰啲咩飛機師失蹤前啊， 佢直頭去買 啊， 例如復活島啊咁 樣， 亦都有訪問一啲，例如如果講到百慕大，佢有訪問到一啲。有少少似而家 Discovery Channel， 係啦係啦， 但係佢個情況就介紹，即係佢唔會話而家 Discovery Channel 咁夾硬攞個科學嘅介紹。 係啊，冇嘅，佢冇定。 佢就介紹嗰啲係咩嘢嚟嘅？ 佢中立咁樣去講佢有啲咁嘅傳說或者 啲咁嘅嘢啊。 咁最尾又係信咗信徒嚟啦，咁樣係。咁咪好 OK 㗎，科學性㗎，係啊。 其實似翻迷多過而家啲。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嘢 ，OK， 係啦，咁大家可以揾翻嚟睇啊。佢英文名叫 In Search of 啊，係啊，咁大家可以揾翻嚟睇。 其實都好耐， 好多個 season 嘅喎，原來係啦，係啦， 係啊，我記得都係 係咁就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呢位演員咧，咁本身原來亦都有做配音啦。咁嚟講一個大家應該一定會認識嘅就係呢個 Transformer 喎。原來佢喺卡通嘅即係大電影啦，就係1986年嗰套啊。咁佢就做呢個。由呢個 Megatron 即係改造成為嘅呢個叫甲威龍啊， 係啦， 係咪叫咩 Galvatron 咁上下？係咪啊？係咪甲威龍即係其實係新嘅麥加登啦， 新嘅麥加登啦，係 啦。咁啊嗰個就題外話咗啲啦，咁啊即係大概佢係俾嗰個叫 Unicorn， 即係佢哋叫宇宙帝咁樣嘅嘢。 就係佢哋就係話嗰班人就係製造咗 Transformer 嘅人嘅後裔啦， 係即係佢哋係神嘅級數嘅嗰個。佢成個星球變出嚟嘅， 可以成個星球變成一個超巨大嘅機械人嘅。 係啊，咁同埋佢話佢其實都係屬於嗰種吞食星球，即係有啲似嗰個你話 Marvel 裏邊嗰個叫咩名 ？Galactus。 係啦係啦，佢哋成日即係攞佢嚟比較嘅。 係。 咁最得意就係最尾佢哋打低咗嗰隻嘢，如果又得翻個頭，好似 Death Star 喺度漂浮啊嘛。 咁 大家 變咗， 係啦， 變咗啊狂派嘅基地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另外話啦，咁佢就配過呢個甲威龍呢個角色嘅，當然英文版啦，係啦。 OK， 咁除此之外呢，咁原來呢佢本身係一個猶太人嚟㗎喎。 猶 太人嚟㗎喎。 係呀。所以其實佢將有一啲猶太嘅擺咗喺火神星人嗰度㗎。 嘩係咩？ 嗱，例如佢你記得火神星人成日都有個 V 字型嗰個 咁 嘅。係 呀，係呀，即係嗰隻係咪叫和平嗰、那個。 佢係特下。就 OK， 即係而家許冠傑地成日做嗰、那個。 係呢、這個就係猶太人和平嘅手勢啦。 喔、哦、即係真係有咩意思 嘅。真 係 有 咩 意思嘅。 咁、哦、但係佢戲入面代表咩㗎？ 佢通常會跟埋一句話嘅， 哦， 未 life long and prosperous， 咁即係咩意思咧？ 你嘅生命長而有建設咯。 咪咁即係佢係咩情況？ 即係一個祝福， 啊、祝福 或者戰行咁嘅手勢嘅、 哦， 戰行或者 係 greeting 啦 ，greeting 啦， 佢加落去嘅。 佢加落去嘅，即係有份加落去、哦，即係諗火人星人有咩特徵嘅時候，一個純 logic 嘅人會點呢？咁呢句嘢其實佢有份參與諗出嚟。 哦，咁啊係啊，以前即係啲劇組好多時演員都會參與埋個創作。 因為如果你一個純 logic 嘅人會點啊？咁啊，咁即係唔會叫你好彩或者咩咁。 係咯係咯係咯， 長命啲咯，建設性啲咯，條命。 即等於 Star 入邊咩 May the Force with you 咁嗰啲 咁 啦。 之類咯，咁當然咧。而家新個閃撲個演繹有少少唔同啦。 哦，係咩？有咩唔同啊？ 我見佢都仲好 emotional 嘅， 反而而家 emotional 啲，老咗係嘛？有火。 唔係而家新呢套電影呢、這個、 哦，新電影呢、這個佢未咩嘛？未控制到嘛。 順帶一提，佢就係、是、佢都會客串呢套電影。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 做翻閃撲， 舊嘅閃撲會出現啊嘛。 係。 作為一個年紀大啲嘅閃撲超越時空翻咗， 佢會駕駛一隻由 Vulcan 製造啊，即係佢嘅母星啦， 火神星。 火點解叫火神？點解亦做火神星咧？因為 Vulcan 就係羅馬傳說之中嘅火神。 哦， 所以就亦做火神星。係 咯，佢因為個音都唔係音譯啦，係咯。 哦，直頭嗰個字。 哦，咁佢嘅譯得幾好喎、啊？呢、這個 火神星人啦、啊。 哦，係咯，咁咪會睇到佢嘅演出啦，所以講一兩個 shot 咁啦。 佢會就係、是、透過佢嘅介入，所以令到少少依套 唔同， 依套同原本嘅一路交代嘅所謂正典嘅歷史有少唔同。 可能都已經係另一個 parallel world。 可能已經令佢嘅出現。 同埋我見到有一個細路仔版嘅閃撲嘅喎。 哦，係係啊。 咦，咁即係會唔會呢一集唔係講佢成百歲嘅呢？ 真係答唔到你， 真係唔知啊，嗬！即係佢有個兒童版， 因為所有劇情到而家都仲係 保密，冇錯。咁但係我哋睇個畫頭就幾出，想 key 上俾大家睇下啦，係咯。咁同埋咧，呢位演員咧，佢本身咧係識一種叫做伊蒂瑞語嘅嘢嘅喎， 即係咩嚟㗎？ 或者叫 YID 咁樣，或者你叫伊蒂語都得嘅。咁其實係一啲德裔嘅猶太人用嘅語言嚟嘅。 哦 ，OK。 哦，咁而家其實咧就全球都有300万人用緊嘅。 哦， 都未至於係即係得幾百 年，未至於絕種嘅語言。 咁但係都算係少數嘅一啲，咁佢係完全識得讀同埋識得講嘅喎。 哦，即係已經係好少數海。 係啊，咁咧同埋咧，原來佢自己本身亦都係個攝影家啦，咁亦都有做好多，咁 佢有出過攝影集嗰啲。 係啦，咁咧佢有啲嘅著名嘅。但係佢自己寫㗎，即係音樂劇嘅角色咁樣㗎，咁基於就係呢啲咁嘅意大瑞語嘅短篇小說改編㗎喎，咁相信係啲猶太嘢嚟嘅，係啦。咁但係咧，雖然咁講嘅話，雖然佢由細到大都係猶太社群嗰啲參與者啦，咁但原來咧佢又出過一個即係一啲係裸體嘅即係照片，咁都係佢藝術啦，講緊唔係鹹濕啦 ，OK。咁但係咧裏邊咧佢嗰啲裸女啊，係帶住嗰啲猶太經文啊，嗰啲咁嘅嘢喺身咧，即係以前就淨係 依個一定俾人 猶太男人先可以帶啊嘛，咁其實就即係引起好大嘅即係問題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其實呢、這個 都係一個幾多才多藝， 冇錯啊，冇錯啊，冇錯。 不過其實佢上一代都幾啲演員都幾多才多藝，例如啊港口隊長啊 William Shatner 啊。佢本身都係一個小說作家嚟嘅、 哦， 除咗演員之外， 佢有寫科幻小說㗎。 係有科，當然有， 雖然唔係好出名。 有其中Chadwell 其中一個。 嗰個係有拍過劇㗎喎。 有拍過劇 係、 那個、啊，係一個未來啦，即係有少少類似 Warner 咁嘅世界啊。 不過好明顯，佢用呢個名都食翻 Star Trek 呢個詞。 同埋佢另外寫過好多部，例如Garden of Eden 啊。reservation 啊，依啲都係講翻國黑隊長， 食老本咧，係但係咁佢都 翻國黑隊長後半生啊，佢嘅復活啊，佢又或者講翻佢再結婚啊，結果娶咗個勁漢人嘅， 吓？唔係啩？ 這個已經被納入正典嘅呢本書。 大鑊。 總之係驚悍人更核突，驚悍人加Womanon 另外一個種族。 哇！全部怪樣嘅。 火神星人嘅分支㗎啦，就尖耳嘅，又驚悍樣突牙兼尖耳。 哇！ 佢老婆係。 咁佢啲 face 都幾特別啊。 哦，咁嗰個年代世界大同啊嘛，異族通婚好正常。 咁原來呢一集新嘅電影啊，同埋都會有啲 Womanon 嘅人出現喎。咦？點解嘅咧？呢唔應該後來先出現嘅。 其實 Womanon 咧，其實你睇翻電視劇咧，佢最新嗰個電視劇講嘅年代最前啦，即係依套戲發生之前嘅 最新電視劇係邊套咧？ 叫 Enterprise 咧，就係 叫翻做 Enterprise 啊，就係 喺度好舊年代少少嘅，比起閃破 零零四至零六年，零三至零六年拍㗎啦，咁啱完舊年零六年完咗啦，咁即係講翻最初啦，就係人類點樣進入太空力咧？ 係 喺呢個世界嗰度，就係 佢由嗰度開始講， 唔係就係。星空奇遇其中一套電影啦 ，First Contact 嗰度有講過，火神星人一係見到一個叫 Doctor Cocon 嘅人測試 Warp Drive 咁樣要為人類嘅文明係都幾先進嘅，咁樣咧佢就嚟到地球啦，咁但係就發現原來地球仲係啱啱打完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完全係大混亂嘅，咁就幫助利用佢哋科技啊，咁幫助地球建立一個聯合地球政府啦 ，United Earth 啦。咁喺佢呢件事80年之後呢，人類就首次做出已經可以超越 Warp 5嘅太空船，就係第一隻嘅 Enterprise 啦。咁樣佢就透過呢隻船咁一路四處去探索啊，同埋又找到其他人類的建立 Federation 的盟友啦，例如 Eldorian 啊， 唔識 嘅一啲藍色有兩條觸角、白色頭髮的人， 都是人樣， 人樣咁全部啊 Simbies 啊，依嗰啲就唔 係 人 樣。不過 Star Trek 個世界啊，多數外星人都係人樣加啲怪嘢嘅。 因為由第一代開始製作費嘅問題，電視劇乜電到 Enterprise 其實好多唔係人樣， 係啊，咁啊係。 Enterprise 因為電腦技術成熟之後，好多都好 怪樣， 即昆蟲又有啊，魚一條又有啊，乜都有啊。 OK 啊，咁但係最初由第一代啊，或者 Next Generation 啦，因為製作費嘅問題，同埋CG 唔成熟，就都係大部分都係人樣嘅，可能唔同顏色啊，或者整啲角啊嗰啲嘢 尖耳仔啊咁啦。 咁佢哋 Enterprise 嗰套戲就交代點樣一路到 Enterprise 嘅完結啦，咁就講翻嗰隻 Enterprise 啦 ，NX01 Enterprise 嘅船長 Captain Archer 咧，就建立嘅功績太多啊，咁人類就草簽一個條約，就同其他外星人咁就 Federation 嘅初期啦。咁其中裏面有一啲時空嘅人咧，冇交代咩人咧，其實應該係 Womanon 嚟嘅嚇，同埋當時喺當個年代嘅 Womanon 咧。都嘗試阻止佢哋 Federation 呢個組織，因為睇到如果 Vulcan 人類同埋其他幾族結盟咧，就會影響到佢哋霸業啊。當時 我真係壞人嚟啊 ，Roman。 當時講人類生活嘅叫 Galaxy 啦 ，Beta Quadrant 仲有 Milky Way Galaxy 嘅。咁主要係分開三大勢力啦，人類同埋嗰陣時嘅 Vulcan 啦。 即係火神星人， 火神星人啦，即係未進入 Federation 年代啦，同埋Womanon 啦，但 Womanon 冇同佢哋接觸嘅，係遠處只係策劃啲陰謀啊，發動下啲星球嘅政變啊咁之類嘅啫， 係 同埋驚悍人啦，咁就係三大勢力瓜分咗成個嗰個宇宙嘅 setter 啦， 即係呢啲人全部都係喺呢個銀河系嘅本身， 係嚇， 哦， 咁再遠啲就有其他咁大星空奇遇嘅飛行範圍就只係到呢度啫， 即係就係我哋個銀河系 嚇，Milky Way Galaxy 嘅 Beta Quadrant， 哦，即係唔係成個銀河系添 嚇， 哦 OK， 咁呢一集就我見到咧有隻新嘅戰艦出現喎。 係啊，唔係戰艦，係一太空船嘅。 就叫做0514咁啊。 叫 USS Kiwan 奇雲號。 咩嚟嘅咧？ 佢係 其實一路從來冇出現過嘅一個系列嘅船啦，咁 係， 咁佢係為咗呢套戲而設計嘅啫，咁 係咪就係啊？ 其實類似 一條嘅船啦， 就係交代就係國家隊長老豆做大副嘅船啦，即係副艦長嘅船啦，咁 係咪一開始就已經犧牲咗啦？ 好似嗱一開頭睇個片段就係炸爛咗啦，係 咯， 咁國家隊長個老豆的確係陣亡嘅。俾不明嘅敵人襲擊嘅， 即係 Romulan 啦。 咁呢代嘅嗱，其實 Romulan 同人類一路有接觸，由 Enterprise 年代開始啦。咁跟住咧，Federation 未創立之前嘅幾十年咧嘅就地球同埋 Romulan 打過一場仗。 係， 但係大家因為 Romulan 有隱身裝置啦，同埋大家都係男對男戰嘅，冇白兵戰。 哦，所以而家根本冇見過 大家唔知對，即係 Romulan 知人類同火星人係點嘅樣啊？人類就是靠Eldorian和火神星人的幫助就打贏了這場仗， 是 那就簽立了條約，就將 Romulan 勢力排除於人類的生活範圍之外， 打了整場仗都還未見到人， 見不到的、 哦、 這樣結果雖然贏了 的 outcome 呢，就是人類發現自己不可以獨自生存了，那就終於就同除咗結盟之外咧，就真係成立融入咗一個叫 Federation of Planets 啦。 咩嚟噶？ 地球宇宙聯邦、星際聯邦咁啊。咁樣、 哦、 而將人類自己嘅艦隊 Starfleet 係 就擴展到融匯埋所有外星人咁，同埋一個龐大嘅艦隊就係要保衞所有星球嘅。即會員星嘅艦隊。 咁但係點解咁奇怪係啲外星人加入佢哋嗰個艦隊嘅？ 因為其實性格問題啦，最主要嘅成員呢三個 ，Eldorian 係好勇鬥狠嘅， 係 啊，咁其實冇嚴格嚟講冇乜腦嘅， 嚇 ，Vulcan 係太冷靜，而人類就啱係中間平衡咗，所以變咗個主導權變咗去人類嗰度故事交代。咁、人類係一個發展中嘅民族，對佢哋嚟講，火神星人同Eldorian其實是世仇嚟嘅， 你睇啊，好似 打咗幾百年仗， 最落後嘅人啊嘛，即係你睇嘅就係嘛？ 佢哋 反而啲人加入 大致嘅水平同Eldorian差唔多，比火神星低啲。 即係你好奇怪，點解加入一個即係其實應該冇咁發展嘅？ 咁其實係平衡嘅，人類第一屆總統係人類咧，之後好多屆都唔係人類嚟㗎啦。 你講地球嘅總統？ 星際聯邦，地球是其中一個個體啦。咁、 okay, okay. 咁直頭， 即係只可以講地球人係就叫做拉頭男咁樣。 最初咧，你喺 Enterprise 年代咧、，Starfleet 只係地球其中一個即係地球聯邦軍隊嘅其中一部分嘅，但係後屘就冇咗地球聯邦軍隊㗎啦。咁就 Special、就完全由 Starfleet 代替。即係每個星球會保留翻自己嘅，例如 Vulcan 有自己嘅皇家艦隊啊 ，Eldorian 有最多地球有自己一隊叫 Macros 嘅艦隊啦、啊。 即係後邊冇分呢啲嘢。 咁樣就主力就變曬，即係除咗母星有翻自己艦隊護衛之外咧，主力所有對外啊或者保護其他啲星球咧，都係交由 Starfleet 去負責㗎啦。 咁冒險號本身就唔係戰艦嚟嘅，係咪咧？我知。 佢哋嘅定位咧，佢 Federation 係冇戰艦嘅。 咁啊， 直到DS9 嗰度咧，即係第四套電第第三套電視劇， 即係太空站 嚇，即係先至建造地球、星際聯邦第一隻戰艦。 點解咁奇怪咧 ？Defiant 點解咁奇怪咧？ 因為佢哋個立場話 ，Starfleet 係一個和平嘅組織，佢哋只係負責探索同埋咩裝置武器係為咗保護自己嘅，所以佢 純粹自衛。 從來唔會咩，即 係唔係？但你話佢每一隻船都 carry 一個核彈，係幾乎可以毀滅一個星球咁嘅火力。 咁啊，咁啊係。 你話你冇裝備講笑喎，大佬。即係我唔用嘅喎，大佬。 唔係叫核彈，佢係叫一啲包 torpedo 嘅。 哦。 佢係叫魚雷嘅，全部都係。 好聽啲咯。我話波子都得㗎，你話。 咁有足夠阻嚇力啫。佢唔係毀滅星球，佢係令到嗰個星球唔可以令人令生物居住嘅。 哇，夠啦，大佬！咁你話你冇武力嘅話，大佬。 咁佢都有男戰，但係因為佢之前同 Warman 打過一場仗咧，佢嘅所有船咧都唔可以裝隱身裝置。 哦， 因為 規定咗 咩叫隱身裝置， 即係 talking device 就係令到要肉眼同埋肯探測器都睇唔到佢哋。 哦，咁、啊、即係肉眼都睇唔到嘅，隱咗形嘅。 但係鏡漢人啦、鏡漢人同埋蛙文人都有依樣裝置嘅。 哦，咁啊點打啊？如果係咁， 咁所以佢哋 斷估啊， 斷估啦，一來二來， 即係佢哋就係玩咗好似潛艇啊嗰啲咁嘅戰鬥啊嘛，係嘛？ 因為你。佢哋嘅規定咧，就令到唔可以無敵嘅。 係 用緊隱身裝置嘅時候，唔可以用武器嘅， 唔、哦、可以攻擊。 啊，咁你起碼要見到樣。不過當你見一喺個銀幕見到有隻嘢喺你隔離嘅時候，我諗你都 避唔開啦。OK， 咁都好得意喎。原來有好多好即係架構咗好多世界觀啊。 咁佢咩？睇到嘅長處就係建立一個都幾 嚴密 嘅關係。當然佢其實好多都有衝撞嘅，例如因為當你一套戲由六幾年到而家咁，梗係有好多唔同嘅 作 者， 有時中間點都有啲位係 有啲差異嘅，例如第三次世界大戰 係 講係2010幾年咁，你而家都到唔係講係2009年嘅，咁而家都到咗。 哦，咁呢個唔緊要嘅，係咯，即係你唔使話同個現實世界要接到軌嘅，係咯。即係你好多其他作品嗰啲年份都過曬㗎啦， 小 飛俠咁 樣，二千年出世 啦， 咁 即係緊要嘅，唔緊要。 所以其實佢設計都有幾唔同嘅咩嘅嚇。 係咯，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另外Starfleet Academy 啊，即係呢個嘅。星際 艦隊嘅 學 堂啦、啊， 係學堂咁啦，好得意喎！ 就是、每個 Starfleet Officer 都要讀過先畢業，通常出嚟咧就係 Ensign， 即少尉。 我都出嚟已經少尉啦。 啊，因為佢分開兩組嘅，一組就係 技術， 成隻船嘅技術或者平民啦，或者 Crewman 啦。 O、okay、K。 即其實而家戰艦都係㗎。Crewman 就係武軍階嘅，即係普通員啦、哦，即係啲技術員啦、 船員、 廚師 啊，或者非法佬都要㗎。 咁啊， 咁好多人嘅一隻船裏面，你唔可以全部軍人嘅大佬。 唔通個廚師都有軍階 嘅？Crewman 當然都有佢自己嘅階級啦，但係就唔係軍階嚟嘅。但係有時一個 Crewman 嘅階級係高過一個軍官，起碼高過 Ensign 啦。 哇，係咩？哦， 咁你工程師？咁你要唔要聽佢點 啊？ 總工程師要唔要聽佢點啊？ 咁啊都要係。咁啊好得意喎！我見佢即係睇翻啲資料咧，嗰個 Academy 咧係日式嘅喎。 唔係，係日式嘅花園嘅。 咁佢喺 嗰座嘢都 幾怪。 佢貪後面嗰座怪嘢嘅。 拍攝嘅地方咧，就係聖彼得係嘛？ 唔係拍攝嘅加州。 加州。 啊，佢扮成份真。 哦，係喎，係喎，係咯，加咗條金門橋喺個背景度。係， 佢係一個喺加州嘅一個真實嘅地點叫 Japanese Garden。點解喺嗰度？除咗個 日本園景嘅， 嗰度有啲好靚嘅日本園景之外，佢嘅主建築物係一座好畸形嘅温室。 都幾科幻㗎。 一個斜地嘅大玻璃屋，其實係温室嚟。 哦，即係佢就扮係佢哋啲即係學院㗎。 學院同埋下扮佢。 咁 OK 㗎喎。好科幻 feel， 咁就喺邊度開始出㗎？其實唔係由最舊嗰套有 的。由 Next Generation 嘅其中一集就係講翻佢其中一個成員啦，Wesley Crusher 要進入學院啦，咁嗰度先開始介紹伊達地方出嚟嘅。咁即係一路沿住一路到 Voyager 啊、DS9 全部都係攞伊度嚟做嗰個景㗎啦。 係啊係。咦？咁今次呢一個電影唔知道會唔會呢？ 如果係我諗都會啊，因為嚇， 但我見佢影嗰啲場地又好似又唔係一個公園咁嘅喎。 哦，咁因為其實佢講到有好多唔同嘅，例如 咁啊， 譬如寫字樓啊嗰啲又第二度嘅，可能派喺個片廠嚟 嘅。咁啊係，係咯，咁啊好得意啦。咁同埋咧，發覺原來 Star Trek 入邊佢都用好多日本名嘅喎。 船名都好多， 係咯， 大和號啊， 係真係有架大和號嘅喎， 咩一出場炸咗。 係，當然就唔係大家心目中。但嗰只嗰日本嗰只啦，都係一隻典型嘅嘢。 係 Galaxy Cast 嘅，即係同 Next Generation 嗰只冒險號係一樣樣嘅。 哦， 但係一出場就炸咗。 即係個碟係長形啲嗰個，哦， 唔係長形，圓橢圓形啲啦， 橢圓形啲係啦係啦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都仲有其他戰艦都係改日本咩？ 基拉號啦。 係啊，點解佢哋會擺呢啲咁嘅元素落去嘅咧？ 最初代其實就唔係咁多嘅，而擺個日本仔同埋擺個黑人喺度，其實已經係好突出。 係當年係冇錯冇錯。 咁、但係因為當時冇乜日裔，唔係冇乜亞裔添啦，甚至黑人做好主要角色都係好少。係 啊，冇錯。 即係好多時你見你睇翻啲片，好多時 佢哋早過李小龍啦，係嘛？ 早過。 係啦係啦係啦。 好多時你見啲所謂黑人都係油黑塊面。 係白人油黑塊面，中國人係白人扮。 啊， 黐兩撇須， 整緊黐兩撇須啊， 好笑嘅，大家可能冇睇過啊。 但係佢個年代，佢算好創新嘅，所以 好創新啊， 唔係好多日本嘢嘅嗰個年代。到 Next Generation 嘅年代，就加翻啲大和號啊，即係嗰啲可能都世界大同啦、啊。佢講嘅其實係咁、所以都會加翻啲咁嘅日本名啦、啊。到跟住嘅新一代嘅 Voyager 或者。新嗰啲電影版，其實你都日本片嘅 influence 都好大啊，咁所以我諗佢哋都會刻意加翻啲日本嘢落去。 係啊，同埋好多科幻片喺嗰個年代咧，佢都會想象到未來嘅世界咧係會中西合璧得好緊要嘅。 係啊，你 即係例如你睇翻 《月空狂龍》啊， 《月空咩嚟㗎？ Demolition Man》啦。 哦，嗰度係啊，直情佢裏面嗰啲正要著和服㗎嘛。係 係。 係啊，咁你再推前啲啦，你話《Blade Runner》。 喂，《Blade Runner》 好完好犀利啊！你 端端有啲漢字啊，有啲咩？ 嗰時咧，佢哋已經想象到咧，大廈有好大個電視機啊！嗱，而家現實有啦，佢播啲嗰啲能技藝技喺度跳舞㗎喎。 係啊。 係啊，咁啊喺食壽司喎，鬼佬揸筷子喎，當年未係嘅，但係咧而家真係好多鬼佬都食壽司。 啊、另外，你有冇睇過《寧靜號》啊，《Century》啊？ 我唔記得我睇嗰套係唔係呢套啦。 啊，啲 keyboard 全部都漢字嘅。 係咩？你講嗰套係電視。 電視同電影都有 嘅、咁我又冇留意佢係漢字呢樣嘢。不過咧，你 even 咧睇翻 Aliens 嘅第 電視 Aliens 第幾集啊？第三定係咩？佢哋嗰個監獄嗰個咧係咪？ 哦， 識中文嘅喎。 係有啲中文。 係啊，佢數字係好難嘅中文，所以佢哋即係嗰個年代咧已經開始咧，即係一認為未來嘅世界咧係會咁樣嘅。 即係多啲東方嘅元素喺度咯。 係啊，係啊。 咁你世界大同之下，其實應該係多好多東方嘅元素喺度嘅。 係啦，咁同埋咧，原來咧 Star Trek 呢一個嘅節目咧，喺1966年啊，咁啊9月8日喺 NBC 電視台首播啦。但係咧。原來我唔係對 Cage 冇出街嘅， 冇出街。 我講正式嗰套，即已經係喺葛克嗰套。咁唔係好成功嘅，我聽講。 其實極之失敗，所以係係。 喂，連廣告收入都話唔理想啊！ 所以 都冇廣告商。 所以到第二季腰斬。 係，唔係佢第二季有冇拍到嘅啫？其實都有嘅，有第二季嘅，係啦。咁就冇啦嚇，又即係腰斬咗咁啦。 係啊。 咁但係話原來，但係跟住呢啲影迷啊，就喺度爭取喎。 係啊， 係啊。 即係其實有少少類似高達個情況。 其實咧，佢係第一套發生呢樣嘢嘅。 係。 咁跟住就即係成功嘅說服到呢個 重播，但係跟住就依20年之間就不停重播啦。 咁唔係話製作第三季咩？ 係。 係咯。係啦，咁最後一集就喺呢個1969年嘅6月3號就播映啦。 重播啊， 最後一集係啦。 咁跟住又 跟住好受歡迎啦。 69年到7幾年之間呢係不停咁重播。 咁呢一種狀況呢喺日本嘢都有出現喎，咁就係頭先講過嘅宇宙戰艦大和號啦。咁最初嗰陣又係腰斬喎，即係話收視唔得啊乜乜啊咁。咁最初大和號呢諗住呢係攞完個即係去個咩伊斯幹都星嘛，嗰所謂 係 攞完個宇宙清潔器咧，有同等咁嘅集數改翻翻嚟地球嘅喎。咁但後屘因為腰斬嘅原因咧，佢就一跳就跳翻嚟啦。 係 咁啊，快啲完啦。咁但係咧之後又係同呢個 Star Trek 一樣咧，又係即係有好多人去寫信啦、 啊，寫信 係啦咁樣啦。咁其實原來咧大和號都相當似 Star Trek 嘅喎。 其實個架構似嘅，有啲外星人向地球伸出友誼之手，要幫你建立一個更好嘅世界咁啊！ 咁當然佢呢度加上咗有侵略者呢一個嘅嘢啦，咁當然佢呢度係影射咗美國即係抌原子彈落日本啦，因為佢成日就講啲咩油星炸彈嘛，搞到地球窿曬咁啊嘛，咁佢就有呢啲影射啦。咁呢個迪斯拉總統亦都好明顯用總統呢一個嘅大人呢個嘅名稱咁樣，好明顯係影射美國佬嘅。咁佢哋嗰邊就話係地球啦，但其實即係日本啦，即係你可以咁理解啦。 正如你《星空奇遇》都影射中國。 咁同樣嘅嘢咧，點解？ 你敬漢人嗰啲？ 哦，係啊， 好多古怪文化 但係唔止敬漢人喎，原來佢哋將即係 即係其實閃撲都有少少㗎喎。 相蘇聯同中國即係佢將紅色世界。 係啦係啦係啦。個閃撲都有少少中國人㗎喎佢個 image 就係。 印度人加中國人即係好理智啊。 係啦係啦。 樣嘢講邏輯啊。 係啦。咁當年可能佢哋對中國人始終係唔係咁認識啦即係其實都有啲Alienation 啦，所謂係咁，所以 alien 咁你可能星人冚棒黑化咁， 係啊，冇錯， 咁都係啊。 唔係，但係你唔好以為佢尊重呢樣嘢嘅喎，所以你睇下 Superman 啊、神奇女俠嗰啲咧，一切係有腦嘅超人咧，都係黑化嘅喎。大家都成日以為咧，嗱，東方嘅作品調翻轉啦，一講真鬼佬梗係金毛藍眼睛，哎錯啦，原來鬼佬嘅好多英雄，包括詹士邦嚇， 係都係黑化， 都係黑化。 你嘅最記得新安納利係金毛嘅嗰啲黑化去做。 原來咧有意思嘅喎，喺電影嘅語言入邊。原來呢你話白色金到差唔多白色反光嗰啲呢 偏薄囉 係即係 brown 啦所謂其實就是女角啊就係冇腦嘅係喎佢哋係有咁嘅 即係佢哋形容呢個字啊偏薄呢個字啊即係形容啲波大冇腦嘅人 喔咁唔一定要呢個大嘅即係總之係金髮呢靚女呢或者金髮呢係唔係咁有腦筋黑髮嘅人就比較有腦筋佢當然佢唔係話中國人係咩人啦即係佢係咁樣語言係咁樣 因為其實佢哋自己文化裏面咁樣有腦嘅鬼佬都係黑髮 係冇錯 你例如希臘人啊意大利都係偏黑嗰啲頭髮你好你唔會建議大家金毛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樣嘢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原來高達呢亦都係另一套發生同樣情況嘅作品 係 又係開頭嗰陣就唔得嘅因為佢初初諗住俾細路仔睇嘛咁又係唔得啲超合金完全唔賣得。 喂打啲超合金好 OK 嘅大佬。 嚇死狗有虎頭㗎大佬。 虎頭好似有轉添喎。 好似冇轉但係全部啲好青龍掩月刀乜鬼都 咩嘢。 係好誇張因為早期設定嘅。咁就但係呢佢又係玩腰斬喎咁最初呢原來太空母艦上太空嗰段呢原來原本應該係好長嘅。唔係咁快就打咗嗰場即係所謂所羅門啊同埋即係都係比較長啲嘅。咁原本娜娜嘅角色亦都係由三個女仔變成一個女仔。係、 哦 okay、啊咁冇辦法因為又係屬於腰斬。咁但係呢又係完咗之後呢又係啲 fans 寫信去吵喎咁跟住又重播啦咁結果啊好受歡迎啦咁後來出嘅模型轉一轉照下出模型嘩大受歡迎啦咁直到今時今日啦。 係咁你星空奇遇呀做直到今時今日。 咁原來呢星空奇遇對佢哋呢啲作品亦都相當有影響喎咦咁個高達有咩影響呀原來就係戰艦呢樣嘢啦。宇宙戰艦呢樣嘢呢自從星空奇遇之後呢就好多人採用喎。 係係。 係啦咁你個作品你話話講高達啦但 係。喂你甚至自護艦將星空奇遇 啲艦。反轉係呀嗰啲咩冇沙爾係 咪冇沙爾。 綠色嗰啲即係最初馬沙地。用嗰架就係反轉咗架冒險號嘅大家留意一下其實係嘅、okay、 只不過佢唔係圓形你唔覺 係你唔覺其實係嘅咁其實嗰架 Next Generation 嗰架咪又將佢嗰架調返轉囉會唔會呀、啊又係個頭齒嗰架多啲喎。 唔係 ,Voyager 嗰架。 Voyager 嗰架。OK, 咁唔出奇呀。大家抄嚟抄去呀 ,OK 嘅呢樣嘢。係啦咁你現代嘅鬼佬其實都係有睇日本卡通㗎嘛。 都係。 係啦。咁就原來呢話跟呢個原作者呀話呢原來佢係綜合咗好多套嘅科幻作品呢、 哦、 去即係諗呢個。 Gene Roddenberry, 原作者。 係啦咁佢呢佢係有幾套啦咁由呢個嘅咩 AE Vanguard, 係咪 係 寫一個叫做獵犬號啊獵犬號呢個宇宙飛船啊、哦、The, 咩 The Voyager of Space Virgo。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詳細就唔知講乜啦咁但係呢都係一隻宇宙戰艦。 其實唔係好宇宙戰艦其實似飛鴻艦長多啲。 哦係係係係係即係 Captain Future 啊可以大家可能都唔知咩飛鴻艦長以為黃飛鴻做咗艦長啊大家唔好誤會啊。Captain Future 係係係一隻小型啲嘅。 小型嘅艦。 艦啦都係艦。 一啲唔同嘅人周圍去啦即係星空奇遇其實就係呢啲咁嘅 concept, 不過只不過佢船大好多。 係啦。咁另外當然仲有其他嘅咁包括上次我哋講嘅 Forbidden Planet 啦係啦咁同埋一個叫做 Man, Martian and Machines 㗎喎咁佢裏面有一隻叫做馬拉松號啊、 哦、 即係又係一隻戰艦嚟宇宙船啦 宇宙船啦 係啦咁另外呢有一套比較似佢哋呢班咁嘅好似太空牛仔咁嘅人呢就叫做 Rocky Jones Space Ranger 我聽個名字都知啦好牛仔 feel 啊咁就成班男男女女太空嘅英雄咁樣啦咁佢哋嗰班船咪有啲似咁樣咁主要係嚟自呢幾套嘢嘅 咁至於頭先講嗰個獵犬號嗰個作者呢，原來呢個人真係來頭一啲都唔簡單喎。咁佢哋係被稱為呢呢、這個嘅科幻黃金期嘅四大才子喎之一。 唔係唐伯虎係嘛。 呢個係中國人安嘅名字，即係四大天王咁又得，即係就咁樣嘅。咁計有呢個嘅 A.E. 榮哥啦，當然係。等先，我睇下個 list 先嚇，睇下除咗佢之外咧，應該仲有就係、是、上次介紹過啦 ，Isis Asimov 啦，係即係基地系列嗰個啦。 基地系列啦， 係。係咁另外有一個好出名啦 ，Starship Troopers 啦。 哦，係。 呢個 Robert Hayling 係嘛？係 Hayling。 海恩萊恩啊，係嘛？ 係。 係咯。咁仲有一個嘅喎，就係仲有一個可能大家我哋都唔係咁熟嘅，佢有一個作品叫《華氏451度》啊。咁其實《華氏911》嗰度戲個戲名有啲抄佢嘅，真係嘅喎。係。同埋一個叫《火星記事》咁樣嘅嘢嘅。咁呢個叫。係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叫 Ray Douglas。Burberry 咁樣嘅，係啦 ，Burberry 啊，係 Burberry 咁樣，咁呢四個就叫做所謂嘅四大才子啦。咁頭先講翻A.E. Van Gogh 啊，咁原來咧佢裏邊咧亦都創造咗一種嘅太空嘅生物，咁原來都喺其他嘅作品都好多人會用翻嘅喎。係啦，咁咧就一隻叫做我唔係好識讀個名啦，就係 Courl 啊，點讀咧？係啦。咁啊，唔識讀嚇，咁但係唔緊要。咁咧係咩嚟嘅呢？形容出嚟咧，可能大家就會有印象啦。就係、是、一隻好似黑豹咁嘅嘢，但係咧個身上面咧就有多支或者兩支咧，主要係嘅觸角嘅喎。 哦。 咁咧原來咧 ，Even 喺日本嘅卡通都用過，就係、是、咩？就是、Dirty Pair 啊。 哦 ，OK。 即係嗰兩個女成日都係查案太空查案，就是、搞到人哋爭啲炸埋個星球嗰個咧。 唔係即係有天使特警。 係啦。啊咁佢嗰度咧有啲其實係皇家雙妹乜嘅前 奏啊， 前身嚇、啊，其實皇家雙妹就由嗰度再即係 inspire 翻嚟就變咗現代啦嚇，咁、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咁啊原著咧小説原來佢係一個輕小説嚟嘅喎，咁嗰時咧係由安彦良和啊幫佢畫插畫嘅，咁當時嗰兩個女仔就比較大人啲嘅，就冇卡通咁卡通嘅， 卡通 咁啊著啲銀色嘅即係差唔多比基尼咁樣嘅太空衫啦，咁啊裏邊正就係一隻黑豹。背脊就有兩條竹蘇咁嘅樣嘅，咁、如果想我揾到啲相啊，可以 keep 俾大家睇下。咁同埋咧，另外亦都有影響到即係其他嘅作品嘅喎、例如一啲 game 啦，咁、這、呢個Dungeons and Dragons 裏面啦，係啦，咁佢就有個 character 叫做咩 Mugi 啊 ，Mugi 咁樣，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咦唔係喎 ，Mugi 係 Dirty Pair 裏面嗰隻炮個名啊，個名啊，個名 日本嘅就係。係 啦係啦係啦個名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啊 Dungeons and Dragons 裏面，哦原來佢成講係呢啲生物啊出現翻喺 Dungeons and Dragons 同埋 Final Fantasy 嘅 video game 都有㗎喎。係啦係啦，咁就係咁樣嘅。咁啊我唔係好熟啦嚇，咁大家可以睇翻嘅。咁就睇下先，因為好多資料嘅，咁我或者飛咁少少啦。咁就除咗呢、這個，咁我哋講好耐 Star Trek 啊。咁就講唔講下第啲啊？聽講之前咧， 講下第啲嘢先啦。 有話有另一個消息，咪嗰時話 有興趣先再編成 啦。Tom Cruise 話原本話會客串一個角色，係咪而家？ 唔 係 嘅，而家 冇咗係嘛？ 佢最初話佢會客串做 Captain Pat 啊。 係啊，邊個嚟嘅咧？就係、是、上次話。 Cage 嘅主角亦都喺 Star Trek 嘅故事裏面就係冒險號嘅第一任男長啊， 佢當有呢個人嘅喎， 係話佢 覺得之前嘅男長， 最後就斷手斷腳， 哇咁大鑊， 坐淨係坐咗一張會 喐嘅 類似輪椅咁嘅物體嘅嘢度啦，即係其實得個頭彈出嚟嘅， 霍金咁， 又爛曬啊成個人， 哇咁大鑊啊， 咁就係。其實原本 Star Trek 個第一套電視劇咧，有將 Cage 部分嘅劇嘅片段 剪翻落去， 就話經過嗰件事 Cage 嗰件事之後咧，佢就發生咗意外，就搞成咁，所以就送翻佢 Cage 個發生個星球度啦。 哦， 因為嗰個星球嗰啲人咧係 telepathic 嘅，可以令到佢投射翻自己個真以前未受傷個樣子出嚟， 哦，你講嗰啲外星人好大個頭嗰啲， 係係。 哦 ，OK。 咁樣，跟住又同嗰度一個外星人嘅女仔咁一齊咯。 哇！你講到佢 body 都冇埋咁滯噶咯喎。 思想上咯，因為嗰個又係爛曬嘅。 哦，OK。 嗰個係炒船炒入嗰個星球度嗰個仔。 哦，即係又係地球人嚟嘅。 啊，唔係，係一個唔知咩嘅外星人。 外星人 ，OK。哇，佢都係人樣㗎啦。 咁啊，當然係人樣啦，紅色啫。 好，咁啊，報告下或者第啲消息咁啦。咁唔知咧 ，Transformer 咧，佢嗰時好早又話講過，又話有呢個 Dinobot， 即係恐龍 機械人啦， 係啦，同埋呢個建造派啦，係啦，建造派啦。咁但係又冇咗聲氣喎，而家又唔知道點樣嘅咁樣。即係未 confirm 嘅。 咁有嗰啲就好玩好多，因為佢哋兩隻都係合體做大機械人。 但係佢會唔會玩到咁呢？我覺得做電影未必囉。 哦 ,ok。 係呢，可能都係講下啦。咁另外呢，我又睇咗上幾集前咪提過有套手冢治蟲嘅電視劇啊。 係。 咁咪叫 Parallel Space 嘅。 係呀係呀。 係呀。咁我就立過下嘅第一集啦。咁但係因為我睇過係真係日本嘅 website， 真係冇字幕㗎。咁我唔係好知道佢裏面啲講嗰啲嘢講咩，咁但係呢佢就係講呀長澤正美就係搵到個相機呢，咁影即係嗰啲好似寶麗來咁樣影咗上幅相呢就有四個掣㗎喎，咁撳呢就喺唔同個掣撳到嗰個人嘅唔同嘅價值出嚟嘅段值攝影機㗎嘛，咁我就睇過嗰個咁嘅，咁或者故事講唔到大家聽，因為就我冇睇到個冇字幕啦，費事講錯。咁得意嘅地方呢就佢裏面呢著返啲好卡通嘅衫㗎喎， 是咩？ 係啊，嗰個長澤正美成日著啲好似真係叮當啊入面嗰啲人嗰啲咁嘅衫㗎喎。 哦，即係 啲髮型又好怪怪地咁㗎喎。 好怪 得意㗎喎。係啊，即係好似小丸子入面嗰啲人咁喎。 哦。 同埋一禮拜日呢做小丸子上電視喎。 哦，有做咗好耐啦。 做咗好耐㗎啦。我都上個禮拜啲朋友同我講先知。咁原來呢我哋嗰時睇嘅原來只係純粹係嗰個故事版喎，原來佢中間有啲玩遊戲嘅節目喎， 佢都照擺埋落去啊！ 玩遊戲嘅節目咧，如果大家 同埋唔同嘅電視劇嘅組員去玩， 對日文如果唔係太大認識，可能唔明佢玩乜嘅，因為好多 但我見啲小朋友睇到好津津樂道喎， 係咩？ 好，因為嗰個係最好笑嘅成套嘢。 我覺得個遊戲節目嗰 part 好睇過個故仔咯。 哦，係啊， 係個故仔好慢啊，真係進展啦。 因為其實都幾真係細路諗法向喎，佢嗰個故仔 係 真係好講個細路其實點諗嘢呀咁嗰啲，即係我諗佢原著真係咁， 係同埋佢 卡通片其實冇咁， 佢而家已經做到係第二隊人做㗎嘛，即係最初唔係呢班做㗎嘛，最初係咩福田麻由子呀，即係 L 裏面嗰個靚妹啦，做佢家姐㗎嘛，做小丸子家姐㗎嘛， 而家 轉曬㗎，成個小丸子都轉咗第二個人㗎， 其實而家係第二季嚟㗎。 我第無線就一路做落去嘅。 如果好似十幾集。 咪即係佢係由最初嗰季一路做落去冇停過嘅。咁我覺得配咗音，因為佢哋用返呢當時嘅無線配小丸子嗰啲配音員配返呢，咁就全神啲囉。但其實我哋睇日文版嗰陣呢覺得好唔似嘅其實。 哦，明白。 係呀係呀。咁而家佢用返嗰啲配音員配就好啲囉。你好似會認得下啲人。 認得下啲聲你咪小丸子把聲啊。 係啲同學 啊。阿公嗰把聲啊。 但我睇嗰集冇花輪嘅。 啊，有啊有 㗎。有㗎嘛，唔係集集出咁解啫係咪。嗯。 又係梳個咁嘅頭。 怪頭㗎嘛。係囉。咁大家鍾意小丸子嘅睇下啦。係囉。都幾得意嘅係囉。咁另外呢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喺呢個奧運啊咪嘴嘅呢個嘅林妙可小妹妹啦。咁然後呢喺上個禮拜日啦應該下咁就去過應該係 APM 啦，如果我冇搞錯就獻唱喎，咁原來呢已經開始呢個聖誕節嘅宣傳啦。 Jingle Bell。 係啦，咁就唱 Jingle Bell 啦，同埋有隻我和你我唔知係咩嚟。 我和你咪嗰個主題曲 啦。咩主題曲啊？ 奧運。 喔，佢真係唱返嗰隻。喔，咁今次呢就冇咪嘴啦，聽講。是真人同大家獻唱一次嘅。 佢其實唱得㗎喎，話。 係囉。只不過佢哋覺得另外唱得好啲咋嘛。 聲係嗰個好啲。 係囉。咁其實就呢個係乜嘢呢，就是、一個九歲嘅北京小妹妹啦。咁啊樣貌啊可愛咁啦。咁其實呢。 哦，都係啲名門出身嘅老豆。 喔， 係啲記協嗰啲咁嘅。 梗係啦，唔係你咁可以去啲咁嘅場合度唱。咁另外呢咪嘴佢幫佢幕後代唱嗰個就係七歲嘅小妹妹，我叫楊貝兒嘅。 其實靚女嘅。 係囉，其實不如將佢組成一對 twins 呢可能仲有 point。 哦，是都係喎、哦。 係咯，都係時候。 奧運雙妹乜咁啊？ 換換人㗎啦，係啦 ，Twins 都係啦。咁 啊，細咗少少。 哦，唔係㗎，好快大嘅啫嘛。跟住過幾年咪美少女咯。 O K。好 容易啫，乜真喎？日本都係咁。喂，日本而家嗰啲女明星係好細個開始捧㗎啦。你嗰個咩嗰、那個咩十四歲之母嗰叫咩話？织田未来。 织田未来咯。 嗰啲唔係咩？安達幼實嗰啲都係啦。 安達幼實。咁好似更細啲。 更細係咯，直情真係好細，好幾歲就已經喺屏幕出現，咁有咩問題啫？冇問題啊，係香港咁奇怪，廿幾歲扮十幾歲咁解嘅啫。 可能抵受唔到妹妹仔，我咁都有，你大夢夢出嗰陣都係幾歲？幾歲啫？ 咩啊？ 大夢夢？ 你認識佢嗰陣唔係咧？ 嗰陣時係咪唔係叫大夢夢啊？ 唔係咯， 佢做咩飄零燕嗰陣？ 即係你要去轉名，即係你都唔想人哋諗翻你做童星，咁咪即係 唔係？寶寶咧， 你即係唔係由細個開始做？馮寶寶啊，中間有一段時間啊，冇得撈㗎。 O K。 佢少女段時間冇得撈啊，你奇唔奇怪啊？嗱，其實你而家個市場咧，即係日本個市場咧，佢鬼佬都係㗎。你少女嗰陣時係最好賣㗎嘛？ 即 應該佢係最靚嗰陣，但係中國人就唔係嘅，而家係寧願揾啲廿幾歐著翻件校服嗰啲咧，唔好扯咁遠啦，觀眾可能悶啊。咁繼續講翻啲好識未講完嘅，因為咁啊得意嘅地方係乜嘢咧？咁原來咧，佢當日嗰個著過嗰件衫啊， 係， 竟然係攞出嚟拍賣喎，可以喺 APM 嗰度出價嘅。嗱、 哦， 咁呢樣嘢咧，佢就有少少學日本啦。咁日本咧，原來咧長期啊，都會揾一啲女明星咧上啲雜誌啊，咁著過嗰件衫 去拍賣啊。其實 唔係喺個雜誌度應募。咁佢點樣嘅咧？即係一件點點啊，咁咁多讀者，佢好得意嘅，將件衫剪開做一塊塊好細嘅四方嘅布，咁啊入不落一個好精美嘅一個紙嘅框度，冇錯啦。你應募咧，應募佢其中一忽。咁可能嗰件衫咧就會剪成可能你當三份咁啦，我唔知幾多份啦。 件唔係衫嚟噶咯，已經。 咁佢哋個價值就係佢著過嘛。 哇！即係亂物狂嘅 啫喎。有少少啦，咁但係你亦都可以話係儲一啲明星，真係明星著過嘅衣物啦。 等於啲人話咩咩咩頭啲靚妹著過嘅恩典。 你講鹹濕嗰啲？係 啊。 哦，咁佢唔係噶嘛，咁佢真係一件著喺面嘅衫啫。 OK。 咁啊，純粹攞翻個明星嘅即係嘅感覺啦，咁。係啦，同埋我擁有呢個明星曾經著過嘅衫，咁當然呢件衫唔係佢㗎啦，好明顯係嗰、那個 著一著嘅啫喎， 贊助商即係影咗幅相， 比賣明星二手衫更加貴。 咁呢、個唔搞笑，嗰時唔知大家有肯定冇睇過啦 ，Tunnels 即係阿遠洋抄嗰個日本節目啊， 係 連主題曲都一樣啊， 哦 係，啊加拉喺一邊嘅啫，嚟啊人哋嗰個係人哋主題曲啊，佢哋照抄啊，咁啊。唔知啊，大家可能唔知啊，爆料啊呢度 ，OK， 咁啊，咁嗰時嗰個節目咧，佢有一段時間揾阿官員阿里沙成日喺上面客串做主持噶嘛， 嗰陣時仲係靚女小妹妹， 哦嗰時就係少女啊， 而家係肥婆， 啊咁啊唔係大啲啫，咁咧嗰時咧佢哋咧就成日咧搞啲拍賣喎，又係，咁有一集好搞笑喎，嗰日揾個就咁揾個膠袋啊，透明膠袋啊，咁喺阿官員阿里沙個面前突然間伏咁樣，咩事啊你咁，即係話嗱呢個官員阿里沙之氣息。拍賣價幾多錢起標咁，好笑！即係其實呢啲人喺日本就做咗好耐，係啊，咁佢真係拍賣喎，唔係講笑喎，真係啲人俾錢，唔佢係搞笑，但係真嘅 ，OK， 係啊，唔係話個節目環節玩，係真係有人投嘅 ，OK， 咁嗰啲衫嗰啲更加有人投啦，好正常啦，用過嗰啲嘢啦咁樣，咁呢個就好得意咯，佢哋即係而家都用到呢一個咁嘅橋，咁啊香港都大有進步啦，係啦，咁好啦，咁就除咗呢個消息之外呢，啊咁我聽過大導演王晶啊，係啊，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前身嘅 電影製作人添啦，唔止導演啦、 啊、 佢、 啊、當然啦、啊、呢、這個係咩泰發啊，泰發影業係咪係啦，咁就話同大陸有啲即係錢銀嘅瓜葛啦，咁人哋即係話要賠償成150,000人民幣咁樣喎，大鑊啊！大佬而家人民幣貴過港紙啊！ 一個發達地級，一個叫發達啊，唔係 野蠻地 級嘅， 係啦係啦係啦， 係張柏芝同古巨基做嘅， 係啦。咁拗啊拗咩咧？就係話原本話唔知幾多日後先可以推出 VCD， 咁佢就唔知早咗兩日，咁因為大家計算唔同，王晶就話係我用咗首映計算，咁首映唔係正式上畫啊嘛，咁佢哋就話佢哋係用。其實爭咗幾多啫？ 只要只要你攞有機會攞錢都會攞啦，我 諗。係啦，即係我覺得 我諗未 多啲啦， 未好笑過二千同之二千之爭嘅。 即係我諗啊，唔係反而唔係有黃精專登嘅。 係 啊，唔係嘅，即係呢個就 有心屈就乜都啊。 係啊，我覺得係咁。 你記得啊，之二千同二千。 我直情離曬譜。是抄人嗰間反而局贏咗嘛。 係啊。 係真係激 烈。即係有時唔同嘅法制地區之下嘅問題啦呢啲。 但你要喺大陸發展有咩辦法？ 咁呢個冇辦法啊。咁你而家電影實在太多大陸 元素。剛才我哋都傾過啊，如果大家真係想搞好香港啲電影呢，其實唔一定要做嗰個市場啊，真係。即係你好似破事宜咁樣係咪，我成放棄嗰個市場。咪幾好囉。 其實有少少怪就係你成日兩極端化囉，一係就淨係大 web 嘅 video 咁嘅質素，一係咧你就要玩到嚟 好大場面啊， 好大場面無極啦，或者最近上映嘅保持通話， 啊嗰度都大嘅咩？ 或都中港台咩？佢爆車啊！ 我相信佢成買呢個版權都唔少錢啦。 佢爆車啊，鏟車落去嗰啲拍得， 即係大家知唔知其實喺度西片嚟嘅？ 係西片改， 買咗個版權。 但係其實有冇需要玩到咁大又中港台？其實一個普通嘅 古仔好簡單 嘅 啫嘛。 兩母女俾人劫咗去勒索嘅故事，佢要玩到中港台四處走咁啊，飛車又要撞曬車爆啊！ 其實嗰個故事你拍一集電視電影都拍到嘅， 係 係咯係咯係咯，嗰係咯， 即係其實比荷里活片有少少更無謂咯，荷里活片將依咁少嘅事玩到大， 人哋嗰套佢都係鬼老闆，好似都冇佢玩到咁誇啊！ 都係一個差佬同埋一個接到電話嘅人嘅。嘅內心戲一路揾嘅嚇，咁你唔係咁啊？ 係啦， 唔需要玩到中港台大戰嘅喎。 係咯， 啲賊又冇需要有咁強嘅火力嘅喎。 好啦，咁講埋呢個消息，又有人想問下呢個 Wonder Woman 少少嘢喎。 係。 咁好啦，咁我哋睇翻咧，咁啱啱15號啊，咁呢個奧比斯上次同大家提過萬合行就即係進行完畢啦，完結啦，咁亦都好成功籌到一筆嘅善款啦，咁樣。咁我睇翻上網睇啲 blog 咧，啲人都話去得好開心喎。 是 啊，咁 咪幾好啊， 辛苦啊，一定 咁一定啊，你因為個時間真係好長， 係啦係啦係啦，咁原來呢佢哋而家呢有個即係咩，有個籌募金額大獎喎，最高最多贊助人支持大獎咁樣喎， 金額喎、哦 okay、 新價呢個新價咁如果兩位得獎者呢贏咗呢就可以參與呢個嘅09年呢1月5號到9號在越南舉行的喎，呢、這個救盲行動呢、這個體察團嘅， 我、哦、明白。 咁啊由呢個永亨銀行贊助嘅，咁即係好似一個旅行團咁啦，咁大家可以去真係去睇下啦。咁、 嗯、 由即日起至到呢個嘅11月30日嘅， 明白。 係啦係啦，咁啊詳細嗰啲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去呢個香港嘅2508啦、7021度查詢下嘅，係、 嗯、 啦，好。咁大家支持下呢啲活動啦。咁就好啦，有網友啊喺網度問喎，咦 Wonder Woman 啊，神奇女俠啦，而家人可能唔係太認識啦，因為嗰時電視劇版呢都好多年前喎。 Linda Carter 即係莫史迪年代㗎，其實嗰時係。 後少少未知 喎。即係都係嗰排㗎，都係七幾年啲貨仔。咁而家啲朋友呢真係喺 DVD 或者咩先睇得返。咁有網友就話睇咗喎，咁好想知道呢啊，同埋佢睇埋呢個正義聯盟電視版第一季，即係佢應該係卡通係嘛？ 卡通 係啦，咁我就好想知道呢個神奇女俠漫畫嘅起源啦、演變啦，同埋到底有冇啲乜嘢嘅進展咁啊？係咪話有戲拍啊？遲啲 係遲啲有戲 拍，係咪真嘅啫？成日講嘅啫，聽講 佢就用個卡通版嚟測試，卡通版就12月 哦，即係如果反應好， 反應好就會 拍真人啊，因為我見到網咧，佢哋就有消息就話。即係佢哋都係揾啲現成 model 啊，邊個做最好啊？佢揾咗嗰個佢哋投票話最好個，真係好似嘅喎，神功就係高過一般男人㗎。 或者下次先講詳情啊，神嘅咯。其實最 好少少先啦。 最初就係40年代嗰個作品啦、 哦。 作者其實係一個心理學家。 咁耐㗎啦。哦，係。 但係佢係講。即係佢見面嗰陣時咧，即係太男性主導，超人、蝙蝠俠啊，或者 全部男人 spirit 啊，嗰啲全部都係男人。 但個作者係男人嚟喎。 係男人，咁佢自己又創作翻一個想女性做主題。 會唔會佢算係第一個女超人啊？ 係啊，算係。 係咯，係咯，係咯。 因為之前嗰啲所謂都唔係，起碼唔係超人先啦。啊， 係啊， 都係一啲偵探咁嘅。 係啊，係啊，係啦。 咁佢女性做主導啊，咁佢就攞咗希臘神話嘅傳說啦。 是 亞馬遜族啊，亞馬遜族就是一堆被迫害的女人啦、 係 啊，咁就由阿典娜女神啦，將佢哋帶到去一個叫 Paradise Island 嗰度啦 ，Tasmania 啊，嗰度啊居住。咁樣佢哋喺嗰個居住就有一個魔法屏障保護住佢，佢哋不老不死嘅會 係 啊。咁當然當中有佢被帶之前咧，又俾男性好多都係俾男性虐待啊。其實被男性虐待而死嘅，全大部分人都係。 咦？但係佢哋唔係女神用泥做出嚟嘅咩？ 唔係，佢哋大部分用俾男性虐待而死，佢啲 spirit 佢哋將佢重新變翻做人啦。 哦，即係佢曾經係人類嚟嘅。 啊，咁哦，佢而家都係人類，只不過不老不死嘅人嘅。 OK，OK，OK， 即係佢有真正嘅肉身嘅。係 係係，而家有真正 的。哦，但係佢曾經以前係死過嘅，即係人死過嘅。 佢嘅女王就曾經直頭係被 Hercules 虐待過啦。 嚇、啊，欺騙咪好人嚟嘅？ 欺騙個感情，咁佢依度嘅故事就話 Hercules 曾經欺騙佢嘅感情。 你莫守？ 其實 Hercules 係跟老豆嘅指令做事嘅，冇辦法咁欺騙個感情，咁 冇話向男人報仇呢啲嘢啊嘛。 冇咁佢 嘅， 佢哋就遠離離開咗男性嘅世界啦，喺低低人。 摩梭族係嘛？ 一路生存，佢不老不死，所以亦都冇得繁殖。咁發覺有啲悶嘅時候咧，就 點算咧？ 就要求女神，咁女神就用泥土做咗一個女仔啊， 哦，得佢系嘅啫咩？ 啊，咁就一路喺嗰度長大。 咁邊有靈魂啊？咁 擺落去啩，呢個 whatever 啦， 是但啦。 咁就係仲係神奇女神 Diana， 亦都係呢個天堂島嘅公主啦。 但係我記得佢後來都有啲同佢競爭去做神奇女俠嘅喎。 哦，有咁嗰個有好多唔同嘅人噶嘛。 即其他啲人反而唔係做出嚟嘅。得佢 係做出嚟，咁本身大部分都係死咗噶。 唔係我知道，但係你話完完全全係做出嚟得阿大一林 係 哦。 咁樣佢其中一個最大嘅對手就係 Amethyst 啦，咁呢個好多時都會用到好多。 係咪都係佢嗰啲人嚟㗎？原本係 係係。 但係點解會變咗壞人嘅？ 又唔可以話壞人嘅妒忌。 妒忌即係你做得成。 係啊，唔同版本啦。 咁原來神奇女俠呢個身份其實係咪？是不同的，在他們的族裡面都是一個特別的戰士的。 他其實就發現到有人漂流，就是Steve Trevor 男主角，去到最初 當時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一個軍官，那來到的時候呢，他發現人類的世界太混亂了，他要宣揚愛同埋中和返人類嘅女氣，咁就派一個特使去人類嗰度，咁就要透過競爭啦，咁就 Diana 就本來唔俾佢參加，咁佢無面去參加，咁就贏咗，咁冇辦法啦，邊個贏就可以承受呢三件法寶啊， 冇錯， 就係、是、個額呢，就係、是、可以刀槍不入啦，呢、這個 額做，唔係個人啦、啊，搞清楚， 呢個擋任何武器，不過呢個就係所有亞馬遜女戰士嘅標準裝備啦， 哦，即係其他人都有嘅。 咁樣個官啦、啊，就 可以做飛㗎係嘛？ 冇乜特唔係冇乜特 別。誒，但係電視版攞嚟飛人喎、 啊。電視版係啦。 Sailor Moon 咪抄佢㗎咯。 同埋 Natural Truth 啦、啊，就係、是、 條繩 啦、啊，就可以令人講真話嘅嘢啦。 箍住你嘅話，你就冇辦法講到大話嘅。 係咁就同埋可以無限伸長嘅。 可以咩話？ 無限伸長嘅。 咩意思啊？ 即係可以變到好長， 包咗條繩， 包住成座山都得嘅。 你講我以為你話個人 嚇， 咦？喂，咁隱形機係咩嚟嘅咧？ 嗱，最初嘅時候就隱形機就係魔法做嘅一個嘢啦。咁 邊個俾佢㗎？ 係個島上邊啲魔法師同埋個島上都有科學家同魔法師 嘅。哦，即係唔係咁落後嘅， 佢哋有大炮有成嘅。 哦，即係唔係沙灘咁樣嗰啲 feel 嘅。 即係佢哋打仗唔係正 氣，我即係好勁嘅其實， 唔係淨係長矛刺刀，即係佢哋唔死得，但係你中槍都會痛嘅。 哇！但係後來唔係話嗰啲 Kingdom Come 佢揸把劍啊，連超人都可以切得傷嘅咩？ 我魔反啊，超人抵擋唔到魔反。 你話佢咩？連分子都可以切開噶嘛？ 係啊， 神劍嗰啲啊嘛，即係都係佢哋啲嘢嚟嘅。 係咁佢咁最初隱形機就係咁啦，但係後尾改版咧，因為最初嘅神奇女俠即係第一代嘅神奇女俠就係 Crisis 都死咗㗎啦。 嚇 係 咩？ 啊陣亡咗。咁新嘅神奇女俠即係歷史重生嘅時候咧，就變咗唔係二次世界大戰出現啦， 係 現代就一個叫 Legend 嘅故事之中，就係Apocalypse 星球啦，即係一。 一啲神住嘅星球，一個黑暗魔神 Dark Side 侵略地球嘅時候，佢神奇女俠就出現啦，要嚟幫助人類啦。 哦，咁但係佢咪真係唔識到個男主角囉？ 識，但係嗰個變咗現代嘅一個情報員或者軍官咁 樣。都係嗰個角色。 係，都係嗰個角色。 點解嗰個人會遲咗咁多出世嘅無端端？ 因為成個宇宙都改咗㗎。 因為我記得呢， 咪超人又改寫過，超人又係變咗嗰個年代 新啲。 新啲人全部啊。 我記得電視呢，佢就係最初呢就真係講二戰嘅。 係， 跟住後來 呢， 佢孫定佢仔 仔仔 仔啊，所以佢啲後代啦，一樣樣又係嗰個人做返，咁現代個當時嘅現代啦， 就由軍官變咗情報員啦。 係啦係啦。 咁另外就新版佢嘅機呢，其實就係一啲埃及嘅古代嚟到埃及嘅外星人啦，咁佢哋有貓有鷹咁嘅樣，就扮咗當時埃及嘅神， 係啦， 就老點佢，老點嗰啲人敬拜佢啦，咁嘅武器嚟嘅，咁結果呢就俾真係埃及神驅逐咗班外星人， 都假嘢呢班，咁真係埃及神即係邊個呢？阿 Ra 嗰啲， 哇嗰啲驅逐咗，咁就一路去到 流嘢， 去到一個島度生存，咁神奇女俠意外地撞到佢哋，就 佢哋就有啲咁嘅船嘅， 攞咗其實係一嚿 水晶 體嘅嘢，佢可以變到即係好巨大都得嘅，變到成座山咁大都得嘅。 咁其實佢係唔係完全隱形，佢透明嘅。 透明嘅，唔係真係隱形嘅。 但最初嗰架隱形機都係透明啫。 最初嗰架都其實膠袋都係透，即係你坐喺裏面就表見到你嘅，唔係真係。 係咯，佢啲人成日攞嚟講笑㗎嘛，話你隱形機，但個人唔隱形嘅，有咩用 啊？冇所謂 射咪得啦，係嘛？ 同埋最初嘅神嘅但唔識飛嘅，只可以跳嘅啫。 哦，係喎，點解後來 而家新一代嘅識飛嘅， 同超人咁樣啲能力又飛又大力又 咁樣。86年改版之後，發現女性英雄冇人差喎。 但係佢本身唔係刀傷不入嘅，佢係靠隻鴨嘅啫。 隻鴨同埋佢有少唔 佢人會受傷嘅。 佢復原能力比人類有即係 哦 Wolverine 咁啦。 一般人啊，會死嘅情況佢都唔會。 如果真係擋唔到會點㗎？都會瀨嘢喎。 會瀨嘢，但係 會 死咁啦。 哦，佢唔會死嘅，點都唔 會 死。 但即係要好重嘅傷先會死嘅，咁樣即係冇 好。咁嚟緊有冇啲咩消息係關於神奇女俠嘅嘢？ 神奇女俠同測光機嘅關係。 你嗰條繩，即係成個條繩。 條繩， 哦，即係啟發咗啲人發明。 唔係啟發，直頭嗰個作者自己發明。 係咩？就係嗰個作者個心理學家發明嘅。咦？哇，過癮喎呢樣嘢！即係現實上真係有 佢諗啊，想將自己嘅作品點樣現實化，冇啊，有個不老不死嘅女戰士出現 咁呢個唔得啦。 咁條繩咁亦都唔係好可能咪做測光就研究發現咗測光機嘅咩囉。 咁當然啦， 咁當然唔係佢一個人做出嚟嘅，佢都係其中一個嘅。 測光機當然就唔係100%即係準啦，呢個就 咁都係差你心 搏啊， 嘅變化 啊！即係你無辜辜講一樣真話，你做乜突然間飆曬汗？即係咁樣啫嘛！即係做乜飆曬汗？嗰啲咁嘅嘢啫，係啦，即係唔等於係乜嘢嘅。 無線將我有個節目玩測光機喎 ，True or Dare？ 係咩？係咩？ 係美國一個遊戲叫 True or Dare？ 我啲人攞版權玩嘅。我見到咧，介紹下咧，信和咧，大家如果一上樓咧，應該好似第一層，有個專賣 game 嘅新嘅店。咁佢就好多呢啲喎，其中一個都係類似就係玩 True or Dare 嘅，係啊，咁同埋有好多咧玩日本嗰啲罰 game 啊，即係你抽到牌咧就根據嗰個牌罰你嘅嘢罰你喎。 咁都幾得意喎，如果啲 香港人我諗唔玩嘅，因為罰你啲嘢都幾變態嘅。即係但係日本人就會玩㗎啦。咁但係大家可以去睇下嘅，因為佢都亦都有其他嘅好得意嘅 party game 啊，可以大家去睇下啦。 順帶一提，好似無線都有套幾科幻嘅嘢喎。 哦，係啊，係啊，係，唔記得咗點？頭先有套蔡小芬主演，係 啊，《飛女正傳》 啊，飛天個飛啊，真係唔係佢真係飛天噶嘛？講佢咁啊，其實咧就抄啊咩啊烏馬 啊奧馬花曼， 奧馬花曼啊嗰套超女咩超女唔知乜嘢啦嚇。 My ex-girlfriend is a superhero。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嗰套嘅抄翻，咁啊講佢本來係又大等又唔受人歡迎，又唔知咩冇離題，跟住得到個超能力變身咁。 但係個飛行個特技好似怪咗少少，要防皮咁。 哦，佢後面有啲煙跟住嘅，咁啲嘢冇辦法嘅。 其實佢應該好似 heroes 咁咧，做到佢 整個 burn 咗佢好似好啲啊！ 佢應該做佢係嘣咁一個圈咁咁嘅，係咁，但係你香港啲人 冇防備， 鬼識咁同佢飛得好假嘅 ，OK， 即係好明顯就吊住咁樣嘅。 係咁你 啊，咁同埋我哋都叫做睇過 heroes 啊，咁啊暫時新嘅集數都講到，即係暫時呢一 part 完咗噶啦。 係 咁啊，大概不過今日可能講唔曬俾大家聽啊。咁大概咧就交代到咧。阿 Sila 即係最尾佢就跟佢老豆喎，竟然即係講咗佢做咗一集一 part 嘅英雄之後，最尾又好似歸翻去呢個 Villain 壞人嗰個陣營啦。 咁、哦、你始終都要 嗰個放電女咧，原來又交代咗咧，同 Sila 原來根本一早就識咗佢女朋友喎。係係啦，你諗都冇諗過啦呢啲劇情。咁仲有咧，呢一季咧咪開頭咪有個放火藍色放火嘅嘅光頭佬咁嘅，原來咧竟然係阿啦啦隊最想個媽個細佬嚟喎， 因為大家都係火， 係啊，但之前冇講過啊嘛， 佢將所有同力量都變咗係 兄 弟 姊 妹， 冇錯冇錯，咁啊咁啊咁合理嘅， 不過最奇怪冰火， 哦係啊，即係個 Licky 佢人咪叫 Licky 唔記得而家叫咩 ，Jessica 好似係嘛，係嘛，係咁上下啊嘛，咁嗰個就係冰啊嘛，咁嗰、那個嗰舊嗰個女朋友即係 Levin 即係阿。啦隊隊長阿媽咧就係、是、火啊嘛，咁啊兩個冰火啊爭仔啊， 比較怪咗少少。 唔怪，呢個好傳統都會冰火嘅，咁啊慢慢享受啦啊。等阿李 神長都離火完冰宮係嘛？ 係啊，冰火嘅重天嗰啲啦。 OK， 咁就簡單講就係咁啦。我哋可以下一次就 而家詳細 少少啦。咁當然嗰個話可以整到啲人有超能力嗰個嘅 藥其實未完全嘅， 未完全仲要揸個催化劑，咁原來就喺其中一個人嘅身上喎，咁到底係邊個咧？咁大家睇下啦， 又要交代啦。 咁啊，暫時呢度就做到第九集咁暫停啦。 咁啊，因為美國好多時都係留翻聖誕俾一啲特別節目啊，咁又到一月尾或者二月先再上。 同埋佢呢度又拉翻去嗰個日食嗰樣嘢嘅喎。 哦，係。 佢講到原來係 因為之前都停咗講嗰樣。 成件事啊，莫大關係嘅。咁、啊、最尾同埋佢哋嗰度當然亦都有講到阿 Peter 同 Levin 個老豆到底點解會變咗植物人咁講，或者我下一集同大家詳細少少。 其實今集嘅劇力係好多嘅。 啊 ，OK 嘅 ，OK 嘅。啲上集係咪因為真係罷工？ 肯定係。咁呢集其實大家可以追下，咁大家或者上去睇翻先，喺網上睇翻先。咁下一集我哋又同大家再講咁啦。係啦。系啦 ，OK， 咁我哋 Star Trek 嘅歌之中，我哋都 哦系，原來已經講好耐啦， 要結束今日嘅節目啦。 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誒、我又唔記得今日 翻個 email address， 今日完全唔記得咗講喎，唔好意思。咁啊，講翻先。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回覆啊，或者有啲咩補充，或者有啲咩想問嘅咧，咁大家就email 去呢個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係。tasukusf@yahoo.com.hk 好，咁等大家嚟信嘅， 再见。 OK， 拜拜。